港金报17,09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40.57美元，卖出1840，买入价系1840.67美元，卖出系1840。买入价系1840.31美元，卖出1840.5美元。港汇指数95.1，无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正所谓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 基基啊， 诶，娘娘，点解又系呢句开头嘅？ 系啊，你咁都记得。今年咧，再次派你落凡间一齐迎接虎年啊！ 等我打开宝库，准备超市礼券送俾大家光肥年。 好主意啊！ 咁在下有冇奖赏啊？ 继续封你为香港电台第一台男神。 哇！ 先啦、啊。 1月31日星期一深夜12点， 即系大年初一嘅00: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伟基、刘年，那些好歌迎虎年。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提起抹茶，多数人都听过日本宇治抹茶，但系知唔知抹茶其实系起源喺中国？古时啊叫做抹茶，系周末个抹，抹咧就系解做茶水舌。喺宋元时代到中国学佛法嘅日本僧人唔少都慕名到杭州嘅径山寺学成，回国就开山立派。佢哋常年耳濡目染径山寺嘅嗰啲僧人饮茶之道，将佢传咗入日本，就咁就演变为日本茶道。有啲僧人由中国带啲茶种同埋抹茶嘅技巧到日本，喺多个地方种，包括宇治。就咁样就打造咗我哋今日喺街上面嗰啲茶饮店所标榜，实际嚟自中国嘅日式宇治抹茶。抹茶据讲系源于隋朝，兴于唐朝，盛于宋朝。中国抹茶或者日本抹茶都好啦，系以绿茶做原料啦，但系从种植到成品同绿茶粉咧有好多分别。种植上面做抹茶嘅茶树要遮住佢嘅，避免太阳照。抹茶嘅甘味就系源自茶氨酸。茶氨酸一经太阳照射就会转换成儿茶素，令到啲茶涩，遮光栽培啲茶会甘而不涩。制作抹茶嘅生叶一般就用蒸汽嚟处理，比较可以保持颜色同养分。普通绿茶除咗蒸，仲会炒啊、泡啊之类，就容易伤啲茶粒。抹茶并唔系用嚟泡嘅，而系磨粉饮，将啲茶叶全部饮落去。研磨的方式和温度控制的要求就比绿茶粉高。讲到喝中国抹茶，有独特的方式叫做点茶，用那些热水冲茶粉，为了令到茶粉或者是茶沫和水融成一体，古人发明了一种铸造的工具叫做茶筅，有些好像打蛋器那样，好像打蛋那样搅茶粉再冲水，来回是这样冲啊搅啊多次，茶沫就会浮面，就好像水上面的绿瓶，这个时候就可以喝了。日本茶道都是这样。唐宋的中国茶道指的就是抹茶冲饮之道，中国的抹茶在日本变成他们的抹茶，传承发扬。相反，在中国唐宋的饮抹茶方式都明朝已经改为冲茶叶饮，然后就抌了茶渣，不再流行磨碎茶叶饮落肚的抹茶了。相传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觉得茶道浮华，不主张饮抹茶，而且抹茶加工程序又繁复，成本又高。今天我们冲茶叶来饮茶，传说就是因为这位朱先生。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下， 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咧就一齐悼念一位香港文坛的奇葩古苍梧。咁啊，由于疫情的关系咧，我哋今晚嘅嘉宾咧都系全部都用电话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咁而家电话上咧有呢个前港区人大代表刘佩琼。啊，刘佩琼你好。 诶，你好，系， 依个系电话收听得清楚嘛 ？OK，OK 啊。咁另一位咧就一直都喺香港文化界活跃嘅文化工作者黄维波，阿波 ，Hello， 系，好啊，好清楚。咁咧就我用呢个香港文坛奇葩嚟形容古苍梧啦。你知道奇葩嘅意思就喺石头里边咧，石头上面生出一啲。特別的與眾不同的花朵，不知道兩位同不同意古蒼梧都是一個奇葩呢、啊、 我認為都是挺好的形容詞、啊 啊、 即是它一個很難 一幾句說話講到它的 是是 其實呢即我因為準備你的節目啦那我就即想回同埋睇翻有關的嘢啦那我自己覺得呢我呢跟它的接觸呢只是接觸它一個角落的啫 系， 佢应该系好多面， 好多面 都有认识好多人，做过好多嘢。 嗯， 咁你问我，我就觉得好似佢系我嘅兄弟咁样嘅感觉。 哦， 即系大家系好亲切嘅，即系我哋大家倾偈啊、交流啊系好好嘅。即系就算佢去世之前，即系一个礼拜，我都仲同佢一路喺即系微信度沟通啊咁样。咁啊，但系咧。佢好多嘢係我唔會掂到佢嘅，即係佢可以有成超過廿年嘅時間咧，我同佢係冇咩接觸嘅。 哦，好啊，阿波咧，嗱，我哋兩個咧就同古蒼梧古，佢原名係古兆新咧，就我哋嘅交往就叫做說來話長係嘛。咁先由咧就其實我同阿古兆新啊古蒼梧你嘅交友咧。就其實嗰個中介人就係黃維波，所以我今晚一定要揾黃維波嚟。咁啊，依個緣起咧就應該咧就係、是、我嗰時同阿黃維波我轉係嘅時候咧，黃維波就搞咗個指南文社。咁或者阿波，你講講當年指南文社嘅成立同埋佢有啲咩成員？ 即係考記性咧就好弊啊！即係沈仔，你係最好記性嗰位啊，錯咗你。糾正翻，當時應該係，其實我哋中學已經搞指南文社嘅， 係， 咁啊，當時我記得嘅成員咧就係、是、有阿楊維生啦， 係， 佢係社工嘅專業嘅， 係， 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啊，睇下先，啊黃兆生啦， 係啊，黃兆生已經作古啦，已經 係喺我哋， 應該第二個 啲師弟嚟， 第一個、嗯、第一個走咗嘅，第二阿古嗰咧就第二個嘅，咁仲有咧？ 咁咧就跟住就總之好多人啦，咁入到大學咧又繼續擴大咁啊，就即係黃維良啊， 黃維良， 你啊沈仔啊，仲有啲李天明都係，係佢係知道係嘅， 係， 咁啊仲有啊 李傑森， 啊李傑森係數又係數學佬嚟，咁啊。仲有一個小說家 陳炳祖， 陳炳祖當時已經寫小說噶啦， 係啦， 咁啊，仲有好多人咧，可能都審仔咧，主要係 我哋嗰時咧嗱，我咧就嗰時個叫我審仔， 係 阿波咧就叫波仔，係咁阿古啊古兆新古蒼梧咧，我哋叫古仔，係咁我哋三仔。三仔咁啊，加埋就李天明就唔叫系李仔，佢叫天明喎。我哋叫做阿黄维良，我哋唔叫个黄仔，叫维良，好得意个。即系叫仔嘅称呼就 系 我哋三个。咁啊，当时期系1965啊，我记得阿黄刘佩琼应该入咗新亚书院噶啦，系咪啊？ 我64入嘅。 系咯，二年班啦，同我哋一样啦。 我哋你遲我一班啦，應該。 唔係我後屘轉係遲咗嘛，應該同你同時期嘅。 係 你嘅經濟係。咁我嗰時咧就係讀理科，我由理學院轉到貿易院，我讀理科出身嘅。咁所以好多得咧，因為阿波仔黃波稱我入指南文社咧，我就認識咗阿古倉。我哋嗰時係讀三亞書院，古倉唔係讀聯合書院中文系。係，咁啊好多得，因為我當年咧由理科轉文科咧，其實我好多對文科好多嘅認識咧，都係通過古倉唔做我嘅啟蒙人。 嗯， 啊，所以我好多得佢，即係話當時期，因為我喂好多書都佢介紹我睇，我記得佢介紹睇我書有依、這個依、這個獎依、这个系诶蒋廷弼嘅中国近代史，嗰时蒋廷弼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依、这个系仲有依个李剑龙嘅中国政治史又史，仲有介绍过好多五四文学嘅作品，系嘛？同埋依个系蒋梦麟嘅西朝，又佢介绍我睇嘅，即系认识好多即系中国近代嘅嘢啦。咁啊，仲有好多五四，佢又叫我睇李金发嘅诗，你睇黄新笛嘅诗，咁啊，仲有当时有郁达夫嘅沉沦。同埋依個係，哇！我嗰時啊，你唔記得啦，波仔。我哋嗰時，因為你啊嗱，好多人唔知道當時啊，古倉吾咧就喺我哋嘅指南文社嘅第一期，佢發表嘅篇文章嘅叫做《新詩沒有根》嗎？就用個筆名叫做南山居。 系 记唔记得啊，波仔？ 记得 啊，南山居咁，所以佢初期现代诗嘅追捧者嗰时，佢系好推崇余光中嘅， 系 嘛？咁呢啲系我哋当年。 嗰个沈仔都好劲嘅嗰阵时。 啊，我就因为佢介绍 有篇五千字嘅长文嘅，叫做《五四文学概论》，哇，好犀利啊！ 嗰时我就用我俾阿头先阿刘佩琼叫咗咧，叫林家士啊嘛，用四马啊嘛。 系啊。 系啊。 岑日飞就1967年出现嘅。 是啊， 即是1967年才有岑日飞这个名 字， 是吧？ 所以我成日都叫你岑家士的。 啊，是啊，因为你冇你唔叫翻我旧时个名，梗系叫翻我旧时个名啦，系嘛？所以我哋就系嗰时即系个交往就系古仓吴就出现咗，但系咧有段嘢你阿波姐你唔知嘅， 系， 即系我而家因为佢作个古已经离世啦，我哋悼念佢啊，古仓吴啦，又话佢其实一个好有。情感好深嘅人啊，好濃嘅人啊，我同佢係同年，佢嗰時聯合書院啊嘛，咁我嗰年咧，1965年我只腳就出咗事，我只腳出咗事咧，然後我就瞓咗醫院喺一年啊，學習喺醫院度咧根本唔喐得嘅，連輪椅都唔坐，都學習坐輪椅嘅啫，應該係變咗喺輪椅，但係咧佢係好時常嗰時佢喺九龍醫院咧就瞓咗成好耐啊。咁咧，我已經同啲醫院混熟曬咧，我就喺嗰個九龍醫院個病床度近住個窗口嘅。佢、其實一個禮拜有成兩三晚都半夜三更嚟揾我同我傾偈。係你阿波仔可能唔知啊，我嗰時我 黐地地， 我哋嗰時未搞盤股，但係佢啱通常咧係夜晚成一兩點嘅嚟噶啦，傾成兩三個鐘頭嘅，傾到天光嘅。咁啊，佢系一个好有心情、好有即系情感好丰富、浓得化不开嘅人嘅。 系啊，当时你好霸道嘅，即系喺病房咧，就嗰个护士啊，专门做物理治疗嗰个英籍女士咧， 系啊， 就好锡你嘅， 系 即系饮你啲房客咧24小时，我哋都经常嚟到好似喺草地倾偈咁。 系啊，草地倾偈啦。 系， 嗰个英籍个 好似好浪漫咁， 好浪漫。佢而且由佢惯用权力，可能因为医院好少人识讲英文啊。 系， 咁啊运用权力咧，就容许我既然长年住医院啦，容许我每个礼拜有一日咧可以喺医院放假出嚟玩。 系， 咁玩咁都得嘅。 系， 啊，所以就系依个嗰时我系20岁，我20岁出事啊嘛。阿古仓吴咧亦都系20岁。 系， 即系叫至少。但系阿波仔，你记唔记得嗰当时佢有个暗恋咗一个联合书院社会系个女仔？ 记得，我好熟个嗰个女士。 叫咩名啊？ Heidi 啊？ 系讲真噶，系佢英文名啊 ，Heidi 啊。 英文 Heidi， 佢系姓黄嘅。 姓黄啊 ，Heidi 黄。点解嗱？佢系点样啊？你形容下啦。呢个系古少新、古仓吴嘅一个系中意嘅女仔，但系结果咧，因为呢个女仔后来血癌啊。所以他一生都是不娶的， 佢都以到死嘅時候都係獨身嘅。其實佢係中意過一個好。佢好嗰嗰時同我形容係好中意，好中意嘅。個女仔點樣啊？你阿波姐，你形容下。 其實咧唔使我形容咧，大家係睇下故仔嗰部舊 籤 啊。舊籤 啊，係。佢改佢嘅姓話，佢叫林 Heidi， 其實黃 Heidi。 黃嘅。 江夏黃。 係江夏黃啊。咁咧就佢二哥都係腦癌過身嘅。 係。 嗯。 咁佢都係。最后都去到个脑嗰度啦，咁我咧就佢两个啲浪漫史我就唔系好知嘅，但系呢Heidi 咧就好好嘅， 系 好聪慧嘅， 系 咁系即系唔系好普通嘅女大学生咁嘅， 系 咁当然佢系女士啦，系女仔啦， 女仔 咁系好温文嘅，但系咧就成日提一啲好聪明嘅问题，但系咧佢都。有其中一個答案嘅，咁所以就唔係蠢問，我就唔使蠢答嘅。咁啊，佢又答翻一個，咁啊，跟住佢嗰個可能係幾好嘅。咁佢又社會系嘅，所以係因為我又社會系噶嘛，咁都係又傾得嘅。佢死之前咧，我係同佢一個老友咧去又去探佢嘅。咁就跟住過咗冇幾耐。可能兩禮拜到就過身嘅。 係 啊， 啊，我記憶中咧，依、這個 Heidi 咧就有成五尺五寸高嘅。 係啊係啊， 都唔矮噶。 啊，古仔都唔矮嘅。 啊係，咁就而且咧，應該唔知阿波姐我形容啱唔啱？應該係黃嗰時有時播電影播電視劇未加變嘅開始啊，佢應該係有個黃淑儀同汪明荃嘅混合品。 嗯。 咁大家可以想像佢係點樣啦。你即系黄淑仪同埋大家即系黄淑仪同埋汪明荃两个捞埋，咁你可以营造出一个影啦。呢、這个就 系 古仓吴所钟情嘅一个对象，所以就好似好伤感啊，因为佢嗰时都系喊噶。我企喺 Heidi 死咗之后， 系 嘛，二十岁嘅时候已经即系亨利已经走咗啦，已经 系啊，陆离咧成日笑啊。成日笑噶个番茄熟噶啦，快啲摘啦。阿古仔就话未熟啊，唔摘得啊。 咁啊，另一件事啦，波姐你要讲讲啊，要不得不讲嘅。当年咧，就我哋以前咧就话嗰时候有个文化嘅小俱乐部，我哋就同集中喺一个地方叫爱华居， 系 太子道。几多号啊？230号。230号。咁当时期呢个单位咧就系陆离、胡谷仁同埋戴天合租。 系。 咁后来咧，阿戴天就要去美国，因为去呢个爱华大学进修。咁啊间房空咗出嚟，而啱啱呢间房，而家我因为一个只脚个出咗院咧，就要翻学，但系我系喺北角住。嗰時就冇海底隧道嘅，只係要搭渡海小輪，我唔方便。我就個房咧可以想出嚟住，但係我當時係大學生，一個人係冇法子負擔呢個房租。咁啊，結果咧，阿黃維良同埋阿古倉吳咧兩個咧，其實佢哋兩個唔使出嚟住嘅，因為我嘅關係，我啊出唔起錢，佢哋兩個願意咧同我夾粉三個人租嗰間房。 系， 其实佢哋纯粹系怕心口嘅啫。 系，成日都喺度嘅，佢哋都。咁我啊住咧系工人房嘅。 咁所以嗰个爱华居系值得一个香港60年代一个文化小型嘅沙龙嘅地方。 就系因为成日都好多大专同学啊，或者啲艺术家都去嗰度倾偈嘅。 咁嗰时我哋未喺嗰度，咪印育咗呢个盘古杂志咯。 呢个系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啦，因為佢大家成日傾啊嘛，咁主要咧就係佢哋咧，阿谷仁啊，同埋阿戴天啊，同埋一班藝術家，即係畫畫嘅咧，同埋啲佢個年紀30歲、35歲到啦，咁係都出名嘅喺香港，咁就佢哋又想搞一個藝術文化雜誌，就係獨立嘅，咁咧我因為我喺嗰度住先啊嘛。咁佢哋其實傾咗成年嘅，咁咧，咁我哋班細路咧，亦都 我哋大學生， 係都係大學生啦，即係細路啦，喺佢哋眼中，咁咧我哋都傾咗成年嘅，咁但係因為嗰個觸發點咧，就因為阿嬸仔有事啊，即係病咗，咁啊，不如提早起義啦，等阿嬸仔 等使唔使多啲嘢做啊？唔使咁悶啊咁。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原因嚟嘅，係一個原因提早係我哋提早搞， 係提早搞， 因為應該我哋係讀完書先搞啦咁。所以有一晚咧，我就同阿天命啊，就總之仲有一個唔記得邊個啦，一齊去到你嗰度咧，就話俾你聽。去喐啦，咁得唔得啊？ 哦，即系医院嗰度揾我啊嘛。 系啦，系啦，系啊，咁都系好彩啦吓，咁啊有一个执行编辑出现啦。咁当时咧就系因为阿高人哋阿戴天地倾咗一年啊嘛，咁我哋又差唔多一年啊嘛，咁啊成日咦戆戆都冇用啦，做啦，咁所以一齐咧就居然咧合作嘅。喺当时香港个文化嘅环境入边咧。即係佢哋同我哋合作咧，都幾有啲特別嘅，因為佢哋係好出名嘅。當時佢哋雖然好後生，30零嘅啫，咁我哋20零嘅啫。咁但係居然可以合作咧，就同佢哋嗰個個人啊性格有關啦。佢哋好兼容並包嘅，好有對大學生都好有愛心嘅。咁所以我哋一傾就傾得埋啦。咁同埋當時主要有一個人咧，就係林瑞恆先生。 林瑞恆 係佢係大學生活中學生周報兒童樂園嘅督印人。咁啊，佢對我哋特別係胸襟廣闊，好包容嘅。特別對我咧，因為當時我喺大學生活做嘢，負責做啲學生活動嘅嘢。咁因為佢對我哋亦都好支持，對胡高人哋亦都好熟嘅，咁啊，不如一齊搞啦咁。咁所以佢亦都係個黏合劑嚟嘅，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個人因素啦。咁你亦都係一個觸媒啊，提早咗我哋啲大學生搞雜誌嘅時間。 因為見我得閒啊嘛，我又翻唔到學啊嘛。 唔止嘅，因為你好犀利啊嘛，動不動可以5000字嘅。咁當時我哋班朋友又好犀利嘅，阿吳振邦啊、吳振明都係嘅。咁我哋大學生活都有出嘅。 吳振邦即係吳浩， 係即係吳浩教授又過咗身噶啦。吳振明咧就係佢哥哥。咁呢兩個人咧好犀利嘅，即係現代文學、現代電影啲嘢咧，你打個電話去就得噶啦。即係呢個就。嗰陣時又冇 fax 機，又冇 WhatsApp 噶嘛，咁啊立即就佢哋總之係送嚟報社之類嘅，咁所以有咗佢哋做台等咧，又加埋咧成堆朋友咧，都係講得寫得睇得書嘅，所以當時就一合，即係大學生係成堆噶嘛，咁啊胡官人哋又成堆噶嘛，咁所以就係真係。都算是人才仔仔嘅。 好啦，阿波，我哋點解你11:30再翻嚟？ 好 啊，我哋而家先聽首歌先。呢、這個就係張國榮唱嘅《永遠記得》。 報導，前年6月19號，大約30人在首相府內閣會議室參加為首相約翰遜舉行的生日派對。派對由當時仍然是約翰遜未婚妻的西蒙茲安排。首相府說，約翰遜當時逗留不到10分鐘。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3,617點，跌74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294點，跌11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7，日元113.84，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7，人民幣6.328，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27，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6美元，卖出184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0度，听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陈宏毅教授。 一国两制其实有两方面，一国同埋两制，唔可以净系睇两制而唔睇一国。咁所以咧，要了解一国，咁都要了解中国嘅宪法啊，中国嘅国情、国策、宪法所体现嘅中国喺未来几十年嘅发展嘅方向同目标。 星期六晚上9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话题是悼念香港的文坛奇葩古创。在电话上有这个前港区人大代表刘佩琼，另一位嘉宾就是现在刚刚出现的关梦南，诗人关梦南。关梦南， 你好，岑日飞。 关梦南，我们应该很多年都没见了，是吧？ 半个世纪了。 因为应该疫情过后要找你来出来喝下咖 啡。大家都要 见了。现在顾兆新走了，这么离奇这么快脆。所以人生苦短都应该 要聚一下的。关梦南，我今晚呢本来就未想你之前呢，我本来想找小诗老师的。 是啊，小诗嘛。 小诗呢就年纪大了，又可能要早啲休息。咁佢极力推荐呢，喂，关梦南啊，关梦南系啊古初吾嘅铁粉。系咪铁粉啊？ 应该系啦，应该恩师嚟 嘅，恩师嚟嘅。你系算佢嘅入室弟子啊？ 应该都算系啦。都算系。因为佢一路都系带住我出嚟嘅。 哦。 當年咧，我哋搞盤古時候咧嘅同期咧，我哋嗰時期嗰班牛師 係啊，比較多見你就係響阿大天啊，阿貴屋企。 係啊，我哋嗰時喺嗰度愛華區。咁然後咧，我哋嗰時咧就另外搞咗間創建學院，裏邊有個詩作坊。 係， 你就喺裏邊嘅成員啊，古倉吳就係你老師啦。係， 佢 話大天。 大展又 係啦，都係啊！咁啊，嗰時期古詩作坊嘅成員有邊啲人啊？ 應該就係阿李國威啦。 啊，李國威又走咗啦，已經。 華遠啦， 華遠。 鐘玲玲啦。 鐘玲玲。 仲有一個就係劉天賜啦。 啊，劉天賜。 當時係坐埋喺度，又係讀下詩啊，咁啊。 系，系啊， 咁啊，張國毅啊，咁嗰啲其實都係一時之顯嚟嘅，以後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香港嘅詩人。 系啊系啊 系啊！呢啲全部系同古倉吳有關啦。 但系嗰時你未知道佢好教咗你冇幾多，佢咪要去美國嘅？ 佢都唔係嘅。佢我最初認識佢嘅時間係1969年。 六九年。 咁我就響九龍華人啊，讀夜校係中學生嚟嘅。咁佢就係響九龍華人係教中文。咁我哋咧，我就慕名啦，慕名就跟住佢，咁好似兒仔仔咁跟，咁我又帶咗我哋去盤古嚇，咁啊盤古就好重要啦，開咗眼界啦，以後就 嗰時盤古有個風格詩業噶嘛， 係風格詩業，我當時我都未出嚟啊，即係都係已經差佢哋都係寫得好啦，咁我本身就係一個仲係一個中學生，咁啊跟住去學下嘢咁樣咧， 嗰時 嗰個風氣咧就即係好重要啦，因為佢大天將我話嗰個咁嘅寫作嘅一個咧係帶出嚟香港，咁大家係迷迷圈嘅，咁變咗係冇乜嘢老師啊學生咁，大家讀下書。咁變咗嗰個進步咧，就即係相當快啊，同埋咧開咗眼界咁以前香港寫詩咧就好弊嘅，即係60年代啊，阿力康啊嗰啲其實就係五四式啊，仲差過即係而家好多人。咁好多人都係寫徐速呢個力康啊、燕歸來啊嗰種咁嘅五四式詩。咁但係到咗呢、這個詩作坊咧，大家就發覺完全都唔係嗰回事嚇、寫詩其實唔係咁嘅，咁變咗大天咧又將西方嗰個詩學帶過嚟，咁古倉吳就將三四十年代嗰啲好成熟嘅作品啊，好似馮志啊、卞之琳啊、艾青啊、李金發啊嗰啲介紹出嚟，咁大家就變咗完全唔同咯，變咗咁嗰個進步咧好大 所以後來咧，古倉吳咧就去咗美國，咁咧就佢變咗咧就冇參與盤古嘅編舞噶啦。 係啦。 咁佢美國翻嚟之後咧，就當時期我又因為有好多雜務咧，我開始就淡出咗，然後就好似古倉吳接手，咁依個變咗係早期嘅盤古同後期嘅盤古。咁啊，劉佩瓊應該係後期盤古加入嘅，咁啊要俾阿劉佩瓊講講啊，當時期古倉吳喺盤古係咪都擔當個好？主要嘅角色咧，阿刘佩琪。 当然啦，我咧就系72年喺美国翻嚟。 你都系喺美国翻嚟。 72年初。咁样咧就一翻嚟嘅时候，咁啊就即系系积极去揾一啲嘅地方嚟去落脚，即系除咗工作之外啦咁即系当时咪70年代啦。 系。 咁亦都一啲嘅即系。報紙啊、雜誌啊嗰啲咧，都即係周圍揾啦。咁啊，但係咧最夾得埋嘅咧，都係盤古啊。 係。 咁啊，最受即係啟發嘅咧，就係你老兄寫嗰篇嘅打倒牛鬼蛇神嗰篇文。咁啊，跟住咧就即係盤古，即係嗰度，我翻嚟嘅時候就啱轉向啊嘛。 係。 咁當然啦，即係後嚟你自己，我都唔明白你點解含糊就又消失咗啦。因為你其實你開展啊，將盤古變成咁樣嘅。好啦，咁啊變咗之後咧，咁啊古仔喺度咧就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嚟噶啦。但係古仔佢即使第一咧，佢係一個好開放嘅人，所以咧佢我哋當時有學習班噶嘛，讀好多啲經典嘅政治嘅書啊、哲學嘅書啊咁嘅。真係學習班嘅喎，星期日坐埋一齊讀書嘅。 咁啊，但係咧，古仔喺呢個過程裏面咧，佢係好積極參與，其實佢係好都幾有邏輯性嘅嗰啲思維係，即係唔係你哋好似成日都係講詩啊咁樣。仲有咧，佢嘅講藝術啊、文化啲嘢咧，個範圍係好闊嘅。咁所以咧，一方面嗱，我哋咧就即係當然係好多政治嘅即係討論啊嗰啲嘢啊，寫文章啊、出版啦、啊。咁第一件事咧就係、是、個編舞嗰方面咧，佢掌握得非常之好嘅，即係換之我哋要保留翻嗰個水準啊，即係嗰啲文字啊各方面咧，即係出嚟咧，我哋都要有水準嘅。第二咧就係、是、咧。佢帶我哋咧，亦都去涉獵不同嘅文化同藝術嘅領域，包括咧，譬如電影啦，即係電影以前我哋喺即係你哋我哋讀大學嗰陣時咧，咪電影協會啲電影咧都睇曬噶啦。啊，即係阿大天啊，我成日攞佢張卡嚟買飛睇戲嘅。咁樣咧就，然後咧就阿羅卡啦，啊咁啊，即係成班嗰啲電影界嘅年輕嗰當時嘅年輕人啦。咁大家都係好熟嘅，咁然後咧，亦都咧，阿古兆生帶我哋咧，亦都去欣賞即係中國嘅一啲嘅即係藝術嘅方面嘅嘢，包括即係譬如嗰啲戲曲啊、舞蹈啊、嗰陣時嘅嗰啲所謂文革嗰陣時嘅樣板戲啊咁樣，咁而且咧，佢亦都咧即係亦都涉獵，譬如話香港嘅。粵曲，我記得嗰陣時咧，林家聲啊，佢哋嗰班人係想改革個粵劇啊。咁啊，所以我哋咧係同佢有個好詳細嘅討論，亦都有訪問過佢，然後就即係同佢嗰班人咧，即、就、係、是、有聯絡嘅。咁所以咧，我喺佢度咧就學到點樣去睇啊，即、就、係、是、國畫，點樣咧就去睇中國嘅嗰啲舞蹈啊，嗰啲嘅戲劇等等，即係好佢。即係娓娓道來啦，咁所以咧，我哋唔係話淨係即係就係講政治咁嘅嘢，但係古仔唔係佢唔係話咧，即係只係講呢啲嘢，佢係其實好有邏輯性地咧分析啲政治啊同埋嗰啲哲學嘅理論嘅。咁所以咧，佢係一個好多面嘅人。咁當然啦，我哋嗰陣時就非常之左啦，即係極左添啦。但呢個極左咧，其實老實講，即係同後嚟理解嘅文革係兩回事，因為我哋從理論到理論啫嘛，係講個邏輯分析嗰啲理論嘢啫嘛。 所以啊，劉佩瓊，我就有個感覺咧，就阿古兆生啊、古初五咧係一個好重情感嘅人。咁佢個如果係情感全程投入到喺呢個愛國嗰度咧。當年的愛國同而家講愛國其實是不同兩回事的，因為我哋而家講愛國很簡單啫，你愛唔愛國，你未翻內地自己睇下，好唔容易翻去，一通關就更加易啦。咁你有眼睇就你自己又可以有個判斷，睇完你同外地嘅同胞交溝流各方面。但我哋當年嘅年青人七十年代啊，愛國嘅時候咧，就全部係翻唔到內地，只能夠靠內地嘅文宣。 你讲呢个咧好重要嘅，你知道大家都提咧，成日都提翻啊包错石嗰篇文啦，从匪情到国情啦吓，咁主要咧就话咧，我哋嗰代嘅人咧，我哋对于中国嘅感情咧，就唔系喺度揾一个话我哋边个政权我系中意佢，我系亲台湾或者亲大陆，呢、這个对我哋嚟讲唔系重点嚟噶。我哋讲嘅系成个中国嘅几千年嘅文化，我哋嗰个民族。佢嗰、那個發展將來應該怎麼走呢？現代化點樣走呢？咁樣其實一個我哋嘅 search， 我成日都覺得自己係成一生人裏面咧係追尋緊呢條道路嘅一個嘅過程嚟嘅。 係啊， 咁我哋係、所以因對我嚟講咧，你邊個攞到政權，點樣改變咗政策，我哋都唔會話我即係話支持阿甲，支持阿乙，都唔係我哋諗嘅嘢嚟嘅。我哋諗嘅咧係話。中國點一先係真真正正現代化，係能夠咧我哋嘅人民咧先就可以咧即係好有好嘅生活咧咁樣。咁所以咧譬如文革之後咧就打到四人幫啦。咁當然咧即係當時咧有啲人咧就好失落，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咧，咁我哋未即係重新再睇下我哋錯咗啲邊啲地方，個理論有啲咩問題，同實踐有咩嘅分別，所以。 阿古兆生喺佢嗰个我哋未出咗本书，我 唔 走过的路，记唔记得？ 系 我唔走过的路，讲战后香港政治运动咧。阿古仔写咗嗰个嘴啊，里边就好反省到我哋当年嘅反省啦。即系话咧，呢个政治运动咧，即系嗰个咧会即系会走向一个咧虚妄性嘅嗰、那个即系、那个即系现实同虚妄嗰个嘅个嗰个即系差异啊，即系我哋。好多嘅理念嘅嘢咧，一去到現實嘅時候，變咗咧就一個發展成為一個悲劇，即係、就是、一啲嘅嚇。咁呢佢呢個就佢點樣我哋點樣反省呢個時代變化嗰、那個思潮嗰方面嘅變化嘅一啲仲佢嘅睇法啦。 係啊，因為咧，劉佩瓊，因為咧，我就嗱、我點解後來淡出咗盤古咧？其實我對當時嘅文革咧。初期又一種熱情高漲，到後來咧就覺得有啲保留啊。但係阿古兆生咧，佢係全程投入嘅，佢、全程投入咧，所以我係覺得佢有某方面、某程度上，佢係俾毛澤東欺騙咗。因為問題，問講出咁偉大嘅文化革命理想各方面，但你冇一種，你完全唔知道裏邊其實另有乾坤。咁你好容易啊！我愛國嘅年青人好容易俾年青咗，所以毛澤東死嘅時候咧，佢俾我睇咗，佢係寫咗一首，可能阿關夢蘭都唔知，佢係寫咗一首悼念毛澤東嘅長嘅詩，好有情感嘅。 其實講翻呢個詩咧，就係阿古莊唔響美國咧，就當然受釣魚台運動嘅影響啦。咁佢其實寄咗一篇文翻嚟《中國學生周報》嘅，咁嗰篇文嘅題目就話：新詩的出路。新詩點樣再走出嗰個困境咧？咁呢個時間其實都睇到咗佢對文學某啲嘅觀點。咁但係呢個時候佢講嘅新詩嘅出路咧，係講嗰個唔係單純係詩朗誦詩係咪可以加入其他嘅元素咧？譬如音樂舞蹈譬如啲繪畫咁樣，咁呢個時間係都有幾多人討論嘅。 我自己覺得咧，小詩咧，即係幫佢同學生幫佢寫嗰、那個即係雙情路啦。其實古仔話俾我聽咧，其實佢花咗好多功夫嚟去修改嘅自己。咁啊，雙情路裏面咧，即係有都有提到佢自己嘅，即係對於個中西嘅文化嗰啲文學啊嗰啲嘅一啲嘅睇法啦。咁其實咧。古仔唔係淨係睇嗱，佢講我哋中國嘅新詩實好推崇嗰啲即係有生活嘅嗰個氣息嘅嗰啲詩，就唔係嗰啲虛妄，所以佢係批判一啲玩文字遊戲啊之類啊嗰啲咁嘅詩，亦都咧介紹我哋睇啲世界嘅一啲著名嘅詩作，例如聂魯達就係佢介紹俾我嘅，即係我哋盤古出咗個專輯，就係聂魯達嘅詩。一个人民的诗人你知道最近他们都出了一个电影是聂鲁达的电影啦。咁我事实上呢我即去到呢个南美洲呢居然呢在个小店里面就见到聂鲁达的相我一见我已经认得啦。咁你可以看到呢一个人民的诗人呢他是很普及地呢被人民认可而古仔呢他是能够留心到呢一啲嘢将佢呢介绍俾我哋认识嘅。 咁其實我就即係提一樣嘢啦，即係香港而家呢幾十年啦，都講跨媒體呢個藝術表演咁。咁當時古仔嗰個提出咧，其實係我覺得好有可能就係跨媒體藝術嘅一個開始。因為佢寫咗呢個文章討論以後咧，咁我哋曾經亦都係喺明愛中心度咧舉行啲朗誦會。咁喺朗誦會裏邊咧。我就好記得啊，鍾玲玲就彈詞啊，喺度彈詞。咁啊，呢個其中一個詩人嘅太太咧，就用舞蹈嚟演繹呢個詩。咁我自己都有朗誦。咁呢個其實都好值得，即係大家去研究一下。就所謂跨媒體藝術嘅起源，我好即係以為可能就係1970年啊，古莊吳嘅呢個咧係文章所引起嘅。咁另外一個去，我諗係最大嘅貢獻咧，就係即係詩作坊嗰度啦。我因為香港以前嘅即係文學嘅教育咧，其實就上下噶嘛，即係課堂式嘅。 咁但係通過呢個咁樣嘅介紹喺香港裏面咧，就引起一個比較廣泛嘅注意。咁我自己咧就做咗差唔多四五十年嘅工作，都係跟翻阿古仔同埋大天嘅嗰個形式。咁而家香港嘅詩歌咧個創作方啊，遍地開花，而家學校裏面好多呢啲咧，坊間有好多呢啲咧，咁其實嗰個源頭咧係應該歸功於古兆新同埋大天佢哋開咗呢個先河。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相當重要嘅喺文學教育方面嘅貢獻啊。 咁我就諗起咧，就因為古兆新由七十年代早期，因為受咗文革嘅影響咧，就係、是。到了後來四人幫的出現，其實是一種革命理想的幻滅，是吧？可不可以這麼說？ 那個階段的故事可能是一個浪漫的 一個衝擊，我覺得它是一個衝擊，而它必須某一個出路呢，就令它後來它的人生的後期走向了去轉完這個昆曲。 走 咗去昆曲就其實可能係一個四人幫嘅一個衝擊啊，令到佢咧係對呢個中國文化嘅熱情轉移咗去藝術方面。咁因為佢昆曲咧，佢自己講啊，佢話佢中意昆曲係性格使然啊嘛。其實好多人唔知道咧，阿古兆新咧，阿古蒼梧咧，佢中學嘅時候係讀朱姓中學，當時期佢嗰個少年嘅志願咧係做一個歌唱家。啊！咁你又歌唱家扣啊，佢冇做啦。又歌唱家，你就做文学与音乐嘅结合咧，好自然咧就唔讲政治，好自然咧就走向昆曲。 我好同意呢、這个，因为中间佢写过一类嘅诗，就系钢铁巨人啊嘛，歌颂呢个鞍山钢铁厂嘅嗰啲劳动英雄。 系啊系啊系啊，嗰时文革嘅热情啊， 好明显嘅。咁跟住又扮咗文美啦，扮咗文学美术啦。咁啊，呢個周報裏面都寫過話要舉寫實主義啊嘛，咁呢個我諗係一個好大嘅衝擊。 啊，劉佩瓊，或者你講幾句，你未跟佢去過內地去探訪昆曲嘅昆曲團嘅係嘛？ 我咧就退休之後咧，我同佢聯絡翻多啲，即係以前咧，即係一路由盤古嗰陣時開始有個傳統咧，就我班盤古嗰啲朋友同埋其他一班嗰陣時都係保釣嗰啲啊咁樣咧，每年嘅年初三咧都嚟我屋企嘅，即係一嚟啊幾十人喺度嘅，咁啊亦都成為一個傳統咁樣，直至到舊年先係冇咗嘅啫。咁樣咧就古仔咧，即係所以我哋仍然係即係好唔見接觸好多，但係都見到。尤其是佢去文流嗰度咧，咁啊幫我文流啊，咁我哋都咧成日同佢一齊去同文流一齊啦嚇。咁啊到佢當然又去台灣做咗一輪嘢啊咁之類，咁嗰段咧我就冇乜聯絡。2006年嘅時候咧，嗰陣時佢開始即係集中睇嗰啲昆曲嗰啲嘢啦。咁於是又組織幾團嘅，唔係有一團嘅，就去呢個江蘇浙江咧，就去去觀賞昆曲。特別安排嘅，咁我就去咗跟咗佢去一次啦。咁後嚟我自己都帶啲人都有去即係去嗰、那個南京啊嗰度咧，即、就、係、是、去到佢哋嘅江蘇嘅嗰個昆劇團嗰度啊，揾佢哋表演啊咁樣嘅。咁佢後嚟咧，佢自己係發展到咧，當然就對昆曲嘅一啲改革啊，同埋一啲嘅新嘅發展啊，甚至教昆曲啦，佢開始。 系， 我话吓你教啊咁样，佢话佢系啊，佢教。 佢教佢都系用有一个古法嘅、啊。我哋访问佢嘅时间咧，佢收徒弟，同徒弟煮饭啊。佢话呢个昆曲嘅传统嚟嘅咁。 但系佢因为佢嗱，但系咧你哋又唔可以话佢完全就对呢个政治嗰啲嘢唔理啊，唔系嘅，因为同我嘅交往咧。好大程度係基於即係對於中國嗰個方面嘅發展嘅關注嘅，所以我同佢仲傾得好即係好有好好嘅聯絡，同埋喺個 WeChat 度咧就即係大家有好多討論。基本上我哋對於國家嘅發展嘅即係取態啊，都係見解都好一致下嘅。 好啦，劉佩瓊， 但係佢最近咧就主要就係睇嗰個易經啊。 好啦，劉佩瓊，我哋要有休息噶啦。咁啊，遲啲揾你飲茶，好啊。 OK， 好嘅， 好啦。 咁啊，而家播首鄧麗君嘅《何日君再來》。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荃湾花园荣华阁两个五号单位先后出现确诊个案，怀疑有垂直传播。卫生防护中心联同环保署以及屋宇署人员视察后，决定撤离五号单位和部分高层住户，合共十多户居民入住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表示，昨日确诊的首宗个案住在十二楼，上星期五出现病征，今日确诊的装修工人住在天台，上星期六发病，初步结论是十二楼住户排放的污水进入粪渠之后经气喉上天台，由于天台单位的厨房和厕所距离气喉近，带病毒的气流有机会渗入屋内造成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的症状是否轻微很难一概而论，很多个案已经接种疫苗，很难分辨因为打针先至令到症状轻微抑或是 Omicron 本身轻微。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表示，这一波疫情暂时有一名病人情况严重，已经康复出院。立法会十八个事务委员会选出主席和副主席，所有委员会主席在没有竞争下自动当选。至于副主席，十七个委员会在没有竞争下选出副主席，唯独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有竞争，由新民党的容海恩和法律界林新强竞逐副主席一职，最终由容海恩当选。一艘原定驶往汤加为当地提供重要支援的澳洲救援船爆发新冠疫情，救援船在过去的星期五离开澳洲，原定前往早前受火山爆发所引发海啸冲击的汤加，为灾民提供物资，但船上至今出现约23宗新冠确诊个案。澳洲国防部表示，该救援船会继续行程，预计在星期三抵达，会确保以隔绝新冠病毒和安全的方式将物资赴运到当地。汤加没有新冠疫情，当局强调需要援助，但要以非接触方式提供，以免新冠病毒传入汤加。澳洲国防官员承诺不会令到汤加民众处于染疫风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65点，下跌398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333点，下跌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6，日元113.9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3，人民币6.32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26美元，卖出1,845.8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0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早上寒冷，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精拎一点，祝大家虎年身体健康， 有强健嘅体魄，自然就如虎添翼啦。 新一年新精头，日日都有好节目陪大家过节。 年初一，如虎添翼抗癌食疗，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代表教大家从饮食着手，远离病痛。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 精拎一点，祝大家新一年生龙活虎，龙精虎猛。 究竟揀日本伊勢龍蝦、美國波士頓龍蝦，定係法國南龍蝦好啲呢？ 唔使咁煩惱喎，彪爺，不如試下香港本地龍蝦。 榴蓮本地龍蝦我未試過喎。 逢星期二朝早10:04，《開心日報》嘅環節《謠言止於 Fat Chat 之本地魚龍篇》， 同你破解各種魚龍產品嘅迷思。 香港電台第一台 魚龍自然護理處聯合製作。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继续同大家分享《字节跳动：从零到一的秘密》呢一本书，解密字节跳动点样开始改变世界，同埋讲到依间公司嘅成功本质其实系科技嘅胜利。另外唔得唔讲嘅，是它的核心产品的崛起，亦有机遇和运气的成分。 在抖音出现之前，已经有不少短视频应用程式在美国市场上获得很多用户的注意。相较这些应用程式，字节跳动在2016年才发布抖音的前身，比竞争对手迟了3年多。但是当时中国的 4G 网络已经是快速、廉价和稳定，可以消除观看上和上传视频的门槛。在个性化性能和精准推送之下，抖音的玩法极大地增强了用户的黏性，亦都让国内外的很多老牌互联网实力玩家始料不及。 而 TikTok 可以说第一款在全球产生深远影响和中国制造的消费互联网产品。它从电子商务到支付再到手机游戏，显示了中国已经在很多互联网服务领域处于领先位置，标志着中国互联网公司以往那种只要捉住美国直谷的新趋势然后进行复制的时代已经结束。同时相反的，直谷的科技公司却有迹象开始玩来自于中国的商业模式的游戏。 之后 TikTok 被卷入全球化地缘政治的漩涡，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风浪，但是不管被视为中国崛起的象征定是安全威胁， TikTok 的事件都大大提升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国际上面的话语权。今日中国企业在走向全球化的历程之中，面对着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国际新格局，亦都将会面对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怎样面对未知的挑战，调整企业战略，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决胜未来等，将会是越来越多中国企业需要思考的议题。 感谢马修·布伦南带来这本《字节跳动：从零到一的秘密》，令我们有机会感受到中国互联网独角兽公司的传奇色彩，亦给予企业和读者们思考的机会。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字节跳动：从零到一的秘密》，作者马修·布伦南，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 是今晚最后一次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我哋个话题讲悼念香港文坛嘅奇葩古仓，咁啊电话度啊黄维波翻翻嚟啦，今日仲有啊班梦南， 你好， 好啦，阿班梦南同阿波熟噶，因为嗰时诗作坊啊，系嘛， 系都熟噶，但系见面就比较少啊。 阿波嗰时都可以互约噶嘛，依个系诗作坊嗰度。咁啊有两样嘢我哋今日冇提到古兆新噶，头先我哋昆曲提咗少少咧，其实应该讲多啲嘅。第二样嘢咧就佢嘅电影观，佢系一个影评家。仲有样嘢咧，我都要趁住而家早咗咧，我唔知啊，就原来依个阿古沧吴咧，好多人只知佢喺文艺方面。唔知道原來佢有一個廚藝嘅高手嚟喎。最近阿黃維波WhatsApp 我話佢有個古倉吳嘅煮東坡肉嘅秘方啊，嚇咗我嚇！哇，我未食過佢煮嘅嘢喎，阿波食過未啊？ 係，我啱啱咧就同阿輝仔，即係文化中心佢一個學生啦，一個同事啊，以前中國文化促進中心。学紧昆剧嘅，另外咧就系阿冯真金 啊，冯真金阿黄继慈嘅前妻， 系佢写好多嘢嘅。咁咧就喺十一月中咧就去探阿古沧吴， 系 咁咧就当时我哋梗系乜都倾啦。咁啊，有两样嘢好得意嘅，第一样嘢咧就系阿冯真金咧都叫阿古仔做古老师嘅， 系。 咁啊，輝仔叫佢做古老師啱啊，因為佢學跟佢學吹笛啊咁啦。咁啊，好硬意啊，即係可能阿古仔你喺度都，唔係阿沈仔你喺度都會覺得硬意。不過走離開阿古仔之後咧，我心諗咧就係可能係一陣間要講嘅一個問題，即係古仔嘅為人 啊。係啊， 咁啊，先講下點解我開始唔覺得硬意。咁啊，第二樣嘢咧就講個飲食啦。咁好得意啊！佢真係好出名嘅，原來坊間聞名啊！阿嬸仔你背啲啊！咁咧，原來佢教過楊帆咧，就整東坡肉，教過杭州啲昆曲師傅整東坡肉喎，你信唔信啊？ 係啊！ 杭州昆劇團啊，居然係向佢學嘅喎。 哦， 咁啊，應該嗰度出噶嘛呢啲嘢。 係啦，係啦。 咁啊，仲有一樣仲奇葩。咁啊，有一次啊，浙江昆剧团嘅团长啊，林维林系武生嚟嘅，咁嚟香港探我，咁佢就居然教我整蒸鱼， 原来又系古兆新传落嚟嘅。 原来咧就系古仔教阿林维林嘅，咁啊，其实阿古仔啲饮食之道咧都好出名嘅，包括佢煮饭俾啲昆曲嘅学生食，梗系好食啦，如果唔好食啲学生走晒啦。 你有冇食过？冇食过啊！ 我啊， 我冇食过。 班无流都冇食过。 冇食过，但系去屋企咧，咁多数佢都系自己煮两味嘅，咁啊有朴素嘅，咁又冇话东坡肉呢啲咁大嘅 名菜。 名菜啦，系啦，系啦，吓吓。而家讲翻佢嘅为人咧，其实应该都系值得讲嘅，因为佢。我自己作為學生咧，就從來都冇聽到佢即係批評人啊，即係用一啲好語態批評人啊。咁啊，但係佢都係講道理嘅。咁佢我睇佢嘅呢個文美啊、文學藝美術啊，各兩本雜誌裏邊咧，咁其實佢雖然佢嗰個思想變咗、思考變咗，係嘛？咁但係佢都係講道理。咁喺個雜誌文章裏面咧，我都見唔到係鬧人嘅，咁呢個真係相當難得。咁我哋呢個文學界嘅 係有呢個特點嘅， 係啊嘛，街朋友對佢都好尊敬，即係無論同唔同意去對佢嗰個轉變，其實都係一筆帶過。咁因為佢都係真誠啊嘛，係嘛？佢唔係假嘅嗰個作品出咗嚟啊嘛，咁變咗我哋文學界人其實都好悼念佢。佢稱阿西西係做大姐嘅，咁西西有病咧，佢又走去即係提供一啲治療法啦。咁喺呢個文學界裏面，其實佢都係一個好難得嘅即係朋友啦，係嘛？ 係啦，如果講開阿古仔咧嚇，其實咁耐嘅交往啊嚇，咁咧就我就有一個好深嘅感覺咧， 就是古仔咧做嘢总系有声有色嘅， 系啊，啱啊啱啊， 又毫不张扬喧哗嘅， 有始有终噶， 张扬喧哗 到尾 嘅 系 佢嘅，但系做到有声有色嗰个咧，佢系。是一个 主要人士来的。咁呢喺佢嗰个嗰条路入面呢都係好弯弯曲曲嘅。咁佢其实佢有三个实践呢都係值得做我老师嘅最单到。咁亦都好多朋友都觉得佢係老师。第一个实践呢就係、是、关梦南就实验㗎啦，就係、是、佢感性实践。 係呀係呀係呀。 包括写散文呀、啊、写诗呀、 啊、 写影评呀、啊。遊學法國啊、美國啊咁咧，呢種咁嘅感性實踐咧，使到佢好多好好嘅感性記錄。咁啊，關夢南受嘅影響咧，就其實喺1993年咧，曾經喺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咧， 係啊，啱啊，啱啊，係啊，因為佢嘅關係就開咗第一屆嘅創作坊， 係叫做詩作坊 啊。啊，叫做詩作坊，咁後來就係佢停咗以後咧，就 有創作 圖書館咧，就一路做落去，做到而家，咁啊都做咗差唔多 延續 廿幾年 古仔嗰種 係 感性實踐嘅一種風格啦， 嚇。 咁啊，古仔仲有一個好犀利嘅實踐，就叫知性實踐，我就當佢係知性實踐啦。咁我舉個例啊，一定要舉嘅呢個例。第一個例子就是他台灣漢聲雜誌做主編，曾經出過四部民間文化的書，只是講第一部書就是《戲出蓮華》 啊、 你估不估到呢，大家估不估到呢，這部書呢第一版出了多少部呢，是賣了多少部呢，第一版、 啊、 是一萬套，賣了一萬套，即是不是有聲有色呢，以後呢每年就照出一次、 嗯、 如果你今年去成品看呢，可能都有這個戲出蓮華的、 啊啊、 即是看到你呢只可以寫一個字服、 啊、 這個就是古仔和陳輝陽的功力、 啊、 另外一個 同一個朋友呢又是很厲害的，在民間文化方面，古仔在漢聲編了四套書，套書呢都是即是響叮噹的，包括《黃河十四首》啊、《曹雪芹風箏譜》啊之類，咁都係好，即基本上成日重版嘅，係漢聲嘅一個好關鍵嘅一個出版物嚟嘅，而且都係得獎嘅喺台灣。咁呢個就係一個好緊要嘅知性實踐。另外一個知性實踐咧，其實古仔做過好多雜誌嘅執行編輯。包括盤古啦、文豪與美術啦、白方咧，又做過咧總編輯《明報月刊》，又做過《漢聲雜誌》嘅主編。咁呢啲咁嘅知性嘅經驗咧，其實都影響啊古仔。古仔透過呢啲知性嘅實踐咧，去幫啲讀者去認識中國文化。咁呢個亦都係好特殊嘅一種。沈仔話佢係奇葩咧，呢、這個真係即係。唔知奇葩嚟，即係奇蹟嚟嘅。咁另外一個古仔，古仔做得好犀利嘅咧，除咗民間文化之外咧，佢就係推廣昆劇，同埋咧，我手頭都有佢一部，有四部書仔啊，係包喺一個紅盒入邊嘅，所以有一部叫做《一部紅寶書》，有四部昆曲嘅演唱理論叢書。咁呢套叢書咧就係顧兆新就邀約阿余丹女士咧係翻譯成英文嘅，咁咧就將昆曲演唱嘅理論咧係傳向西方。咁呢樣嘢咧，我諗冇人做到嘅，即係阿古仔加埋阿余丹嘅助理咧先做出嚟。其實呢個係一個貢獻嚟。咁而家喺昆曲界咧，包括啲老師傅，特別係啲老師傅識嘢噶嘛。都以阿古仔為師嘅，問翻佢我以前應該咁唱，或者有新嘅嘢應該點唱，就有啲咁嘅奇葩嘢嘅。咁你又由呢樣嘢，你又睇到阿古仔喺昆劇嘅貢獻。另外咧，古仔咧係改編咗《牡丹亭》，大家都知道《牡丹亭》啦，喺世界上演咗100場，同埋咧係仲有其他昆劇嘅改編嘅。咁所以咧就。即係非同小可，而且佢喺香港 有幾年咧，喺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咧，係負責係推廣昆劇，就搞咗個昆劇小組。咁咧就影響好大，同埋咧係好細緻嘅啲工作，都係和風細雨，毫不囂張嘅。但係咧都係有聲有色嘅。 最近中心咪即係都發咗一個文章啦，話佢做咗三十年，推動咗無數嘅嘢。 係啦，係，所以就好，即係佢呢三個實踐咧。所以佢呢種昆劇嘅實踐咧，唔只係感性知性，其實係一個悟性。 係啊， 佢悟學到中西戲劇嘅原理，學到電影一啲原理，中國戲曲嘅原理，融會貫通。佢悟到咧，係昆曲咧，原來係中國好重要嘅嘢，一定要承傳、推廣同埋創新。當然佢種創新咧就唔係時下嗰啲即係哗眾取寵嗰種啦，係佢反而係保持傳統嘅原汁原味。所以呢種三個實踐咧，我覺得係反映到個故仔咧係做嘢係即係平實，同埋咧係有聲有色的。 我咧就 有實效嘅，有實效，見到佢推動啊各方面咧呢啲係出到嚟嘅。 我對佢嘅為人咧。我就冇話阿黃維波講出三方面，我用一個字嚟代表古仔嘅一生，就係、是、誠實嘅誠。啊，依個鐘融講啊，不誠無物啊嘛。佢個人咧就待人以誠，處事以誠，做事亦都以誠，即、就、係、是、全部都係，除非唔做，一做咧就係全情投入，全力以赴。所以佢搞泛泛咧，佢都會做出一啲成績，好似阿黃維波講係有聲有色。其實一個成字係佢一個人嘅代表，同埋佢係功成不居啊！佢係 從來都唔講 嘅，係從來唔講嘅，佢默默耕耘嘅咋。所以其實誒好多香港其實佢唔係一個話誒好喺度不停咁樣係不停吹水啊沽名釣譽嘅人啊嘛，識佢人可能唔多，唔知道佢嘅功勞咁大。 佢詩歌其實最早嗰兩本詩選都係佢編嘅， 嗰本新詩《 中國現代詩選》啊嘛， 因為現代詩選咧，阿嘉蒙林，你知唔知嗰個作者名啊？叫做係韻兆慈啊， 三個人啊嘛， 係韻就係温建流啊，兆就古兆新啊，慈就王繼慈啊，而家三個人都走咗啦，所以呢本書好特別噶，《中國新詩選》喺呢本係嘛？ 是啊是啊，咁佢里边其实都好重要嘅，佢最早嗰本同阿张曼仪编嗰本咧， 张曼仪 将呢个佢里边收咗系香港嘅一啲诗人喺度，因为当时系港水一家嘛，以前从来冇人讲嘅，喺里边咧收咗差唔多四五个嘅呢啲诗人，咁以后啲人啊跟住嗰个脉络啊去研究，咁最后发现其实香港诗系始于本土。 可能我哋都會有興趣咧，係揣測下啦，或者係嘗試概括一下古仔咧，點解可以做嘢係咁樣做咧？咁嘅態度或者做到有聲有色咧，都唔係好張揚咧，甚至有貢獻嘅，譬如昆曲咁。咁我都有啲猜想嘅。咁我覺得小詩咧係猜中咗一個好關鍵嘅原因。阿大天咧。亦都係猜中咗一個咧，係幾堂而皇之嘅原因。咁呢兩個原因咧，都係好值得我哋同輩或者後輩咧係參考嘅。譬如阿小詩咧，簡單講咧就話：阿古仔呢個人咧，喺香港呢個福地咧，係無意之間咧培育出嚟嘅。而呢種人咧喺香港咧好多嘅。呢種人嘅特點咧就係話咧係有內心嘅自由。哇！這個內心自由這四個字呢，我想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有感觸，感觸是越來越深。那呢古仔呢，因為有內心的自由呢，他才可以遊走於各種文化理念之中，各種文化藝術的形式之中，他會不斷找路，不斷反思，不斷自我調整的，咁條路都係左左右右，右右左左，上上下下。咁所以咧係雙程路嚟嘅，唔係單程路，有東有西，有來有往，而且佢審美政治文化咧係有差，係唔同嘅。佢經常都唔同嘅。咁但係咧，佢 关键佢有内心嘅自由，佢系追求呢样嘢，即系所以咧呢、這个佢一个追求，呢种追求咧其实系我哋应该咧系有相似嘅考虑嘅，经常会有，而且香港好多读书人啊，或者肯谂嘢嘅人咧，喺过去而家咧都会谂呢个问题嘅。内心自由是最重要的。第二呢就是大天一点就点出来。个个人都做很多事，做很多创作，或者搞很多活动，或者自己搞文化，或者读很多很大部的书。但是呢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说呢他应该有个终极关怀。大天呢就是指出呢古仔这个人呢有终极关怀。而呢他终极关怀呢是有个归宿点的，就是中国的亚文化，就是昆曲。所以他昆曲的成就呢绝对是不简单，而且 有原因。 其实我都觉得是你说得很对的，但是 他一个精神是很好的，就是包容。包容我想每个人都放在口边的，但是做到的其实真的不多。真的不多啊。咁第二個其實我覺得佢對中華文化係不捨嘅，即係佢對中華文化嗰種愛啊，嗰種愛咧就延伸到土地同埋人民嘅。咁呢兩個我諗都係佢一個特點嚟 咯。係啊，係啊， 所以香港誕生咗一個咁嘅人物都係唔簡單嘅，都係香港嘅光榮嚟嘅。 係啊， 即係正係香港土生土長嘅一個咁樣嘅文化人才。 係啊，係啊。他對每樣嘢嗰個深入了解是很得人驚的啊！即係同佢傾偈只係有聽嘅，就冇得插嘴嘅啊啊啊！尤其是我哋後輩咁啊，只係啊見佢只係聽佢講嘢嘅啫，因為每樣嘢佢都，譬如佢講昆曲，我哋去訪問佢最後一次就佢講聲律啊，講聲律，講藝律，哇！嗰啲我哋掂都唔敢掂，但係佢就好通嘅。一路將中國各種嘅聲律一路咧講翻出嚟咁樣，係嘛？又進行一個翻譯工作，係嘛？ 好啦，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兩位咁我哋咧就係、是、預告一下明晚嘅節目咧，就係蘇適、吳家華同埋楊偉廉同大家講哲學好有趣。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是、那些年張偉基嘅音樂節目啦。最後嗰首歌就係羅文昌嘅《紅面》，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争向上，志气谁能？